迎收听舒雅的第六感，我是你的老朋友舒雅。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齐秦演唱的《花季》，歌声很清澈，但是依然也很有力道，一开口就能够击到你柔软的内心。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正值青春的心态是极其吻合的，忧伤无法排解，爱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渴望和焦虑每日都撕扯着年轻的心。 如 来自孟庭苇。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往事，而那些故事当中的人也早已经随风吹散，消失在人海茫茫。偶尔的擦肩相视和微笑都已经不能够再说明什么，也不能够再改变今天的什么。继续来听陈奕迅《戏迷情人》。 打转，色彩和兜圈，擦

的轻狂，你的惶惶。 这是来自梁咏琪在1997年的作品《短发》。1997年的梁咏琪正是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但她能够用自己不能高不能低的声音唱这样的一首情歌，还有不错的把握，已经是非常好了。这首《短发》容易上口的曲调和整个歌曲表达的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恩断义绝的决心，都是她后来大热的前提。而这首歌曲呢，直到现在也是 KTV 里面点播率比较高的歌，人人都能唱，一人一种味道。 所以我并不埋怨，爱总要两情相悦，不该是一厢情愿。把心给了你，既然等不到缠绵，能不能换回一点时间，就让我多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一遍，默默地守在你身边，直到我再也无力去怀念，就让我多爱你一天。虽然说明知痛苦总难免，我爱的无悔无怨，给的心甘情愿， 一直都是这么真诚以及深情，很绅士的对你轻声的唱着情歌。听他的歌，你会感觉回忆涌满心头，即使是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但是听吕方的歌还是那么的简单和自然，就像这么多年的他一样，默默无闻的在他愿意栖息的角落里唱自己喜欢的情歌。